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嚟到医院嘅话咧，请大家同我哋嘅同事合作，我哋一齐去克服呢一个疫情。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长安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恋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害怕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都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听啦， 小红山文沉亮。 街边太多太多禁忌，我们为将为着献技，大事未做就做你自己。 哇！今个礼拜，唉，无论系挛同埋直咧，都系过咗咧，好唔寻常嘅一个礼拜啊！除咗系天寒地冻啦，咁然后即系 Omicron 嘅肆虐啦 ，OK， 咁然后跟住嗰啲确诊数字啊几何级上啦，咁而咧，其实咧，呢一两日咧，我有即系经过一啲我去过深水埗 ，OK， 我净见到深水埗啊，系排晒长龙啊，排晒长龙做咩 咧？ 就系买嗰啲即系测试剂咯。 哦，檢測包 係啊，即係我覺得香港人真係好慘啊！喺呢段日子裏面，即係限聚令又咁嚴苛啦，咁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又要為咗要去撲呢一個即係嗰啲即係自我測試嗰啲劑咧，於是話要排曬長龍。其實你知咧，咁多人聚集嘅時候咧，那個感染率又會高翻啊！咁所以希望嚟緊嘅一啲即係無論係防疫措施啊，都希望能夠可以體恤一下市民嘅即係真正嘅難處啦。咁啊，呢兩日都好似改動咗少少嘅，咁例如就係話，如果你用嗰啲測試劑即係 check 咗之後咧，就唔需要再去強檢啦。啊，都當即係等於你真正可以確診啦。因為其實嗰啲人係真係要用確診嗰張紙嘅證明咧，先至可以同公司 apply， 你可以放假有薪假期啊嘛。如果唔係，真係真係有一啲真係惡嘅老細嚟噶嘛，唔俾你放就唔俾你放噶嘛。系嘛？ 系啊，最近咧我睇到一张相啊，即系可以大家攞嚟笑下啦。头先咪话去扑呢一个检测包嘅，如果大家真系揾唔到咧，可以尝试下朝头早去酒楼食点心。点解咧？我见到一张图咧，就系一个阿姐喺酒楼里边咧，佢唔系拖住嗰啲点心， 我都有见到， 佢系拖住成堆嘅检测包啊。咁所以啲人咧就帮佢配音啦，就系、是、虾饺、烧卖、检测 包，见到检测包就最受欢迎， 捧住啲测试包嗰啲咁样样，但系唔系测试包又系检测包 咯。 系啊， 但系我觉得香港人可爱地方咧就系好叻互助嘅 ，OK， 同埋即系香港人系好有计噶嘛。咁啊，即系譬如话我个外甥女咧，其实佢就开 cafe 嘅，咁佢都系算系良心小店啦。佢都系特登咧，就喺自己 cafe 里面咧都买咗一系列嘅即系嗰啲咁嘅检测包啦，即系方便一啲朋友。如果你碰唔到嘅话，起码嚟饮杯咖啡你都可以买到咯。 嗯，系啊，之前上两个礼拜咧，我哋咪访问咗嗰位发型师朋友嘅，即系佢都有 send 一啲 message 俾我啦，就系、是、话啊，有啲途径都可以买到。其实即系喺呢段期间都有啲朋友周围即系互助啦，就喂，你搵唔搵到检测包啊，或者系即系啊边度有货、啊，即刻就会大家都互相通知咯。咁即系其实都人间有爱嘅，不过咧即系都坦白讲啊，呢一排嗰个确诊数字都真系颇高。其实我身边嘅人呢，即係我认识嘅人呢，好似都越嚟越多係有确诊。 係啦。 好似係冇即係冇事嘅人呢，好似係变咗小众㗎。好似越嚟越多人，即係一个流行咁样囉，越嚟越多人有囉。 係啊，因为你已经即係从自己身边呢，你已经知道到底个即係个确诊嘅情况係去到一个点样严重嘅地步。你身边真係认识，以前就係道听途说㗎嘛，係边个朋友嘛。而家、你真係可以讲得出我边个真係认识嘅朋友呢，已经真係确诊咗。我身边已经有两个啦，有两个系用 用自我检测啦，已经系即系证实咗自己确诊啦，咁而家就即系自我家居隔离咁样啦。OK， 咁越嚟越多，所以希望大家真系小心啦。 系啊，但我都想分享一样嘢咧，因为我都喺即系屋企附近咧有一个嘅朋友都确诊咗，啱啱住埋同一区啦。咁我见到佢咧喺个即系媒体上面写咧，就话因为佢一家佢老公同个仔咧都系 positive， 咁啊冇得出街啦，因为亦都系即系冇得被送入院啊，咁啊就唯有自我隔离啦。咁然之后可以做啲咩咧？因为唔出得街买嘢嘛，咁咪唯有叫外卖咯。点知佢栋大厦咧个看更咧就话你送外卖，但系你唔可以上楼，即系同嗰啲 deliver 嘅人员话你唔可以上咧，摆低啲食物，等个住客自己落嚟拎啦。咁但系我个 friend 就喺度讲紧，喂，咁但系我 positive， 我点会落嚟拎啊？咁 如果系啦，做呢样嘢。 系啦，咁跟住阿看更叔叔就话唔系啊，你收到指引，总之唔可以送上楼啦，咁样唔得噶，咁样，咁跟住我 就落嚟噶咯， 系啦，同埋因为基本上咧，严格嚟讲咧，即系大人唔食咧，都仲可以忍得到嘛，你小朋友唔食，其实嗰样嘢系即系对于佢嘅发育又唔好啦，佢可能佢有发猛症啦，佢发猛症阿爸爸妈妈又辛苦啦，咁结果冇啊，佢话最新消息嗰个饭盒就真系等咗喺个管理处度冇人理咯。咁然之後佢就唯有我屋企仲有少少麵粉，我整個麵包先咁樣咯，就喺屋企食麵包咯，就係。 係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就即係真係安全小心，同埋自求多福，同埋真係盡量互助啦。因為而家喺呢個咁混亂嘅情況底下咧，我諗政策上面咧都對於好多市民嚟講咧，喺理解同埋實際執行嘅時候咧，都覺得會當中遇上好多啲問題啦。咁但係即係喺呢個防疫之下，我唔知啦。咁好似話聽講有八成香港嘅朋友係嘛，我有冇錯啊？呢個數字就已經係其實已經係接受咗即系注射啦，防疫注射啦。咁啊，今个礼拜我终于打第三针啦，星期三。 嗯 ，OK。咁我讲下情况啦。我听闻好似你两个都系好似冇几耐之前，系咪上个礼拜都打第三针啊？ 我系上个礼拜打。 Okay, 我月中打嘅。 OK， 我哋分享一下我哋三个第三针嘅情况啦。之前嗰两针咧，我第一针咧就我已经都分享过咧，其实好大反应嘅，三个钟之后咧就好似 jet lag 咁啊，成个人冧咗又发冷啦。咁第二针咧我就完全冇任何反应嘅，但系今次第三针咧，我以为自己烂叻啦，因为第三针咧即刻打完咧，我即系打针嘅地方咧就喺港大。綠友堂啊，因為一個新嘅 service 嚟嘅，新嘅中心啦，咁於是乎咧，其實暫時唔係好多人知啦，咁所以喺嗰度 book 咧就比較容易啲。我去到啦，港大嘅校舍啦，綠友堂啦 ，OK， 好似歷史悠久啦， 係 成個科啊，係即係設置俾你去即係接受呢、這個即係疫苗嘅注重啦。同埋我發覺去我去嘅時候咧，就夜晚七點鐘啦，唔係冇人，但係問題咧，嗰啲工作人員啊，招呼你嘅工作人員係多過咧嚟打針嘅市民嘅， 好竟然啊， 好 service， 係啊。即係你諗下嗰工作人員多到點啊？嗰晚唔係少人㗎喎，但係啲工作人員係多過打針嘅人㗎嚇。OK， 咁我打完啦，咁我同朋友就即係買外賣咁去食啦。OK， 咁原來跟住成晚都冇乜事喎，以為自己好叻啦，冇乜反應啦。哇！第二日真係唔掂， 砰砰聲， 成晚即係好多人咧都有一個即係共同嘅 symptom 咧，就係夜晚瞓唔著啦，我係瞓唔到啦，然後發冷啦，係發咗成晚冷。嗰隻發冷係點樣發冷法呢、星期四晚都唔算好凍啦，開始回暖少少啦，係咪？咁但係咧，我居然咧係好似而家我咁啦，著住件冷衫，裡面有底嘅啦，我再要披多件外套，冚咗棉胎 ，OK， 然後我有電煎，開埋電煎，我個小嘅暖爐擺埋喺房，然後跟住我都打冷震。 是啊，因为那种寒呢是在你的心里面发出来的。 是啊是啊。 不是你接收多少外在 的冷啊。 是啊，那隻发冷是很得人惊的事，我突然间明白爱斯基摩人是怎么睡的咯。 是怎么 即是做到一嚿肿咁样，但然后跟住呢哇都系觉得寒天雪地咁样呢，哇完全系瞓唔到。最惨系咩呢，我仲要呢就系呢一两日呢我楼上装修啊。到林天光终于觉得自己可以恰一恰呢就哇所以呢两日真系惨到啦。咁你哋大唔大反应啊， 好嗱，我呢啱啱听阿 Brian 嗰个症状呢，其实喺好多年前呢我曾经试过有一隻重感冒呢 ,exactly 就係咁样啦。即係嗰种寒喺心里面发出嚟。但我打完第三针呢，嗱我回顾返先，我打第一同第二针呢我都觉得冇乜嘢嘅。因为我根据我屋企人汇报返俾我听呢，我哋个家族呢似乎对呢啲即係呢一隻疫苗好似亦都冇乜特别大嘅症状嘅。甚至我屋企人喺即係加拿大打咗第三针呢都冇乜特别嘅嘢。咁我都其实係抱住一个放松嘅心情啦，又係好似阿 Brian 咁样冇嘢啦咁样。嗱係咪好严重呢，唔係。但今次呢係明显地係同过往啲分别嘅。因为今次呢係啦，就好似头先阿 Brian 所讲， 係瞓成晚都瞓唔著，因為你會以為係好疲倦啊、攰啊咁嗰啲， 係好攰㗎。 我打完針 好攰，但係瞓唔到㗎喎，好奇怪喎件事。 即係你話係咪精神鬼打冇咁精神，又唔係，但係硬係啊瞓嚟瞓去，即係可能係呢一陣兩個鐘咁樣啦，跟住醒咗嚇，乜仲係凌晨兩點嘅咋，仲係咁樣 嘅 咋？ 係啦，同埋因為另一個瞓唔到嘅原因就係因為你打完之後咧，大家都有共同嘅 symptom 咧，就係隻手咧好似俾人哋執完咁樣噶嘛， 好痹。 咁所以咧成晚咧，你只可以咧係執一邊瞓嘅啫嘛，嗰邊係唔可以執過嗰邊瞓噶嘛，因為好痛啊嘛。 係啊，醒一醒。四點又再醒過啦，好啦，然之後第二朝，其實我都開始覺得好 confusing， 到底係因為咁啱嗰日天氣好凍啦，定係因為我唔夠瞓啦，定係因為真係疫苗嘅反應？哇！我全日好頭痛，真係頭赤赤嗰啲。咁但係你話係咪痛到即係做唔到嘢？咁又唔係，我都仲喺公司做嘢嗰日。咁跟住咧，我就結果係食咗兩粒嗰啲止痛藥啦。啊，咁又冇嘢咯，都瞓多一觉，第二朝醒咗就完全冇事啦。 系， 哦，咁你好好啊，因为咧回顾翻我第一针，反而我第一针系冇乜嘢，我第二针咧我只可以用两个字形容自己咯，就系坦几咯，系坦足一日咯。咁然之后因为 得啦， 冇啊嗰次，咁啊就系因为咧第二针系有坦几呢个嘅经验咧，咁我第三针嘅时候咧就唔理啦，系咪都拎定啲 Panadol 喺度先？咁因为我就系嗰日嘅晨早朝头早九点钟去打针噶，咁然之后咧我去到中午咧已经开始。是头痛啦，咁然之后去到下昼开始写得已经个人攰啦，但系又正如大家所讲系瞓唔到觉啦，夜晚就开始发冷啦，然之后就会瞓下醒下，瞓下醒下，好似瞓到，但系好似阿 Simon 所讲，两点几醒一次，四点几醒一次，然之后到第二日咧，我个头咧系痛到好似爆裂咁样样啊，咁然之后咧，仲要系个人发冷之余咧，我已经系唔知道自己系咪喺度发紧烧，直至我食咗个两粒 Panadol。然之後出咗一身汗，我先覺得，哦，原來我頭先發燒啊！咁跟住食完嗰兩粒 Panadol， 出咗身汗，咁瞓多一陣就叫做好啲啲咯。但我反而隻手咧都痛咗差唔多三日喎。 哦，咁呢個好 common 嘅，呢個好普通嘅啫，其實 係呢個好正常， 係啦，因為有外物入侵啊，你個身體發現，於是乎啲白血球咧湧曬去你手臂嗰度咧，咁所以 that's why 你痛咗幾日咯，但係好快會退嘅，三日之後就會退嘅啦，所以冇乜事。咁所以咧，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原來我哋三個人打曬三針咧，其實每個人嘅反應咧，每一次都係唔同嘅。咁但係即管俾大家參考一下啦。OK， 咁我覺得有呢啲反應係正常嘅，因為其實若果你冇反應嘅話咧，即係話咧，其實你嘅 immune system 冇做緊嘢咯，喺度抬緊工咯。 咁所以冇放嗰两次咪即系冇做嘢？ 系啊，可能系噶。OK， 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即系小心啦。OK， 咁同埋都真系即系自求多福啦。喺呢个日子里边，同埋互助啦，咁样。咁最紧系疫情即系继续喺香港非常之严重啦。OK， 咁而我哋呢一排咧，无论自己人又好，非自己人又好啦，其实都即系好关心有关就系乌克兰嘅政局嘅情况啦。OK， 知道几乎其实即系喺首都啦，其实都已经系即系。遭受到战争的蹂躏啦，咁样咁我哋都好担心嘅，因为其实我谂系自二次大战以嚟咧，系欧洲咧最大嘅一个军事冲突嚟嘅。咁对于即系全球嘅政治啊，甚至股市啊，甚至系物资上面啊，我觉得有住系好巨速嘅即系虽然好似好远啦，但系其实有住非常之深远嘅啲影响。咁但系我哋作为自己人，当然好关心啦。即系尤其是喺乌克兰咧嘅 LGBT 社群咧，其实呢一刻咧，其实佢哋真系人心惶惶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啦，我都喺即系节目里面多次介绍过啦，其实就系俄罗斯咧，不嬲佢哋 LGB 嘅政策咧都非常之严苛嘅吓。我哋喺 Gaily News 阿 Taylor 都报道过好多次啦，就系嗰个咩 anti propaganda law 啦，系咪？ 系啊，唔准讲啊，总之你任何嘅宣传都唔可以有啊。 系啦，咁所以咧， 拉你去坐监。 其实而家乌克兰嘅 LGB 啲社群好担心，就系若果真系俄罗斯系成功咧攻占咗同埋统治呢个乌克兰嘅话咧，即系话其实嗰 LGB 嘅政策咧就会跟足俄罗斯嘅政策啦。即係嚟緊咧，就唔會有好日子過。咁所以 ，that's why 當地嘅 LGBT 社群咧，就都係不斷喺度呼籲世界各地，希望大家可以用自己嘅方法去即係聲援啦，烏克蘭嘅朋友啦。咁所以喺呢度都要講句就係天佑烏克蘭。 是啊，因为都睇到好多网上嘅，譬如片段啊，或者一啲新闻咧，即系都好深噏。我谂好多人都有睇到有一条片啦，就系即系一对爸爸妈妈，就将嗰个女就送去一个安全嘅地方，然之后个爸爸就揽住自己个女，喺真系喺度喊，因为佢就要保卫自己嘅国家啦，即系为咗自己国家而战斗啦。咁但系小朋友无辜噶嘛，咁佢就要将即系佢送去一个安全嘅地方啦。另外一个古仔咧，就系话即原来在开战之前呢，就已经有很多妈妈呢就会帮一些小朋友的冷衫上面呢会受了那个小朋友的血型的号那个 血型是哪个英文字母在这里。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防止譬如有任何情况爸爸妈妈都因为战火离世的话呢，那那个小朋友呢他是什么血型呢都可以即刻知道，即都可以人救到他。即其实这些呢在即身处在香港，即係相對啦，即係即係冇話好多戰亂嘅地方咧，其實即係好難想像呢啲畫面。但係即係突然間睇到呢啲畫面咧，即係本身嚇烏克蘭，譬如基輔首都啊嗰啲，大家都可能係即係做緊一啲日常嘅嘢啫嘛。點解哇突然間好似變咗天，大家好似真係有生離死別嗰個感覺，真係係心噏咯。 係啊，戰爭真係塗炭生靈啦，亦都拆散咗好多嘅家園啦。我都見到嗰張嘅新聞照片咧，大家都非常之觸動啦。即係爹哋咁啊，即係將自己嘅太太，然後即係同埋自己女兒送上火車。臨別嘅時候就攬咗自己女兒，即係多次啦。OK， 咁另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而家烏克蘭嘅總統咧已經出咗一個即係全國嘅命令，咁就係要求咧18岁至到60岁嘅男子咧就唔可以離境，一定要即係參與去希望可以保衛家園呢個重任嘅。咁所以其實係拆散咗好多家庭，咁所以唉，即係天有烏克蘭啦。咁同埋另外咧，最近咧有一張相咧喺社交媒體咧都傳得幾多嘅，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咁就係日前咧有人喺中環咧就影到，我唔知道香港有幾多俄羅斯人，但喺中環咧有人影到咧，應該喺中區嘅時候咧，有一位俄羅斯嘅女子咧就拎住一個示威牌，一個人喺度嘅啫。咁上面就寫住 Say No to War， 咁然後佢聲明自己 I'm a Russian， 我係俄羅斯人咁樣。咁我亦都知道咧，其實喺俄羅斯咧，就算係幾咁獨裁嘅國家都好啦，咁其實當地有唔少嘅朋友咧，亦都係冒住被檢控啊、被拉嘅危險咧，就係上街去示威，就係聲討今次嘅戰爭，同埋咧甚至係以自己作為俄羅斯人嘅身份咧，向全世界咧係講 sorry， 我哋唔應該發動今次呢個殘酷嘅戰爭。 戰火係真係無情嘅，但係人間都仲有愛嘅。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即係繼續即係為即係烏克蘭啦，即係都希望有一啲好啲好嘅祝願啦。亦都希望真係大家如果有咩問題嘅話，透過外交途徑，大家坐低傾好佢，就即係好過即係攞刀攞槍咁樣咧。真係會犧牲咗一啲唔關事嘅人咯。 係啦，世界好立亂嚇，有好多 uncertainty， 有好多啲惶恐。OK， 有來自疫情嘅，有來自我哋唔能夠控制嘅世界政局。咁但係呢一個晚上，我哋都依然能夠可以透過即係大氣電波可以互相連結咧，都係我哋嘅福氣嚟嘅。再一次多謝大家支持呢個晚上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嘅自己人。轉頭翻嚟新聞報道之後咧，我哋轉一轉話題啊。我哋今晚咧會訪問一個咧個背景好有趣嘅朋友，我哋访问一个龙虎武师，佢仲有一个女性嘅龙虎武师，佢仲有一个系 lesbian 嘅龙虎武师。 哇！ 你冇见过， 一定要听啊！ 转头。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stuck in the middle of the sea, I'll sail the world to find you. 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lost in the dark and you can't see.I'll be the light to guide you. Find out what we're made of when we are called to help our friends in need.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1, 2, 3. I'll be there. And I know.What friends are supposed to do, oh yeah. Ooh, ooh, yeah. If you're tossing and you're turning and you just can't fall asleep, I'll sing a song. It's beside you. And if you ever forget how much you really mean to me, every day I will remind you. Oh, find out what we're made of when we are called to help our friends in need. You can count on. Are supposed to do, oh yeah. Ooh, ooh, yeah. You'll always have my shoulder when you cry. I'll never let go, never say goodbye. Are supposed to do, oh yeah. Ooh, ooh, ooh.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706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疫情爆发以来新高，绝大部分是本地确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这一波疫情的规模是前所未见，仍然未到高峰，确诊个案在不足两个月内几何式上升，为医疗系统带来史无前例的挑战。消息指，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计划星期一来港，协助香港应对第五波疫情，是至今支援本港抗疫的内地最高级别专家。梁万年早前接受传媒访问说，香港人口密度大，病毒扩散风险比一般城市高，但大部分个案同境外输入相关，相信动态清零对香港仍然是适用。他指动态清零不等于追求零感染，关键是一旦出现感染个案，能够快速发现处置，精准管控及有效救治，亦都不是永久不变，认为疫情防控需要根据疫情变化和人群抵抗力等多种要素综合确定。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作出呼吁，指公立医院急症室现时非常挤迫，市民假如不幸确诊新冠病毒，但没有病征或者病征轻微，请勿前往急症室求医，院方不会安排患者入院，如果患者仍然需要求诊，可以预约指定诊所，诊所的医护人员会提供协助。另外，医管局作出新的出院安排，医生会对确诊新冠病毒的病人作出临床评估，如果病人情况稳定，就会安排出院继续接受隔离。新的出院安排希望能够腾出更多病床，接收最有需要住院的病人。医管局说，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疫情仍然会非常严峻，相信会有很多病人，如果大家前往医院求医，要同医护人员合作，携手抗疫。运输及房屋局话，局长陈凡的司机新冠病毒快速测试结果呈阳性。陈凡近日进行的快速测试和拭子采样结果均呈阴性，昨日已经进行拭子采样。

权的美国最终一定是会伤害到自己。事实上，根据今日美国报的报道，2022年不够两个月，全美国就推出了至少150个歧视 LGBTQ 族群的法案，例如佛罗里达州不单止禁止公立学校的教师在课堂上讨论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甚至还被赋予当认为某个学生是 LGBTQ 族群时有告知该名学生家长的义务。这一种强迫出柜的法案给很多 LGBTQ 青年非常之大的心理压力。根据一项调查显示，自认为是 LGBTQ 族群的学生中有 85% 的人对于这些法案感到深感不安。去年三月，梵蒂冈曾经重申同性恋关系不符合上帝的旨意。近日在德国有一个史无前例的行动，当地125名天主教会人士公开了自己的非异性恋取向，并且呼吁结束对他们的歧视。他们当中有神父、教会社区和牧区官员，亦都有宗教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在一份网络共同倡议书中，他们反对自古至今的一项天主教会教义，同性恋关系不能够被承认为上帝所启示的计划。他们要求修改教会工作法，令到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不再成为解雇的理由，亦都要求将性别和性诽谤言论从教义中删除。另外亦都表明不应该再被排除在天主教圣礼和教会所有的职务之外。这项倡议名为为了一个没有恐惧的教会在教会出柜。倡议宣言指出，根据科学知识，教会包括有关同性关系在内的贬损言论已经再不站得住脚，这一种歧视是对福音的背叛。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OK， 嗱，对抗疫情咧，即系除咗大家要啊打 vaccination 啊，要小心啊，戴口罩啊，做晒呢个防疫措施之外咧，其实我谂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咩好啦？就系咩咧？就系其实系自己嘅 immune system 啊，一定要好啦。咁所以就算而家 gym 冇开咧，大家都喺屋企里面咧，都要即系做多啲运动啊，强身健体咧就最紧要，系咪？咁咧今晚咧我哋系啦，今晚我哋自己人咧有位朋友咧，嗱我识佢冇耐，我识佢大概好似个零两个月嘅啫，我喺个场合里面识佢嘅。咁咧，佢初步咧俾我感觉咧就其实就相之苗条啊，细细粒粒啊，同佢讲嘢嘅时候咧就斯斯文文啊，阴声细气啦。咁然后倾落去，我先发觉哇，呢个系女铁人嚟喎，原来真系唔讲笑，唔虾得噶。因为佢俾咗 show 俾我睇啦，大家应该会唔会认识到就系你身边有啲人咧系会做龙虎舞狮啊？嗱，正确嚟讲，中文系龙虎舞狮啦，英文就 有啊有啊， 英文就系 stuntman。你真系你有识啊？龙虎舞狮、哦、 有，因为我做呢，我都系做广告呢啲噶嘛，咁所以我都会识呢啲人噶、哦。 但系女嘅龙虎舞狮咧， 呢、這个真系少见、哦， 仲要系 lesbian 嘅龙虎舞狮咧， 哇、哦，更加少见啦， 绝无仅有。 系啦，今晚就要介绍一件啦。OK， 咁啊，转头咧，我哋会订咧就系佢嗰个 show reel 咧，就俾大家睇一睇到底佢有几好功夫。所讲嘅咧就系阿 Jamie Chi 系嘛，你嘅 last name 咧，你真正系姓咩话？ 姓池，水池。 一次，真系水池一次啊！ 哇， 好 interesting 喎。OK， 嗱，首先讲一讲你嘅 background， 然后先讲你即系做呢、這、一个咧，即、就、系、是、女农夫舞狮啦，又即系英文嘅 stunt woman 啦，吓嘅有趣嘅 background 啦。其实我听闻话你虽然喺香港长大啦，但系其实你正确嚟讲都系一个混血儿嚟嘅，系嘛？ 咁系啊，我就系喺香港出世同埋喺度土生土长噶啦。咁我妈咪系个菲律宾人，咁我爸爸系香港人。 OK。咁所以其实真係混血兒，但係真係地地道道嘅香港人啦。咁同埋听讲你喺外国留学㗎喎，喺边度留学？ 我喺外国有留学过两个地方嘅，一个系英国，然后就喺法国咁样。 OK，我知道佢最近咧就做紧一个咧、documentary 嘅 project 嘅，咁但系转头先慢慢讲啦，因为我觉得即系喺各行各业咧，其实我哋都访问过唔少嘅自己人啦，有好多 interesting 嘅即系行头啦。咁但系龙虎舞狮，仲要系 lesbian 女性嘅龙虎舞狮咧，我谂真系非常之罕有，就第一次见啦。嗱。好劲啊！即系我首先想问一下你几时入行啦，但我质问咧就即系我哋会订个 show reel 上去啦。其实你系帮好多一啲咧，即系大家而家都要滞留在家啦， 咁最佳嘅消遣方法就係睇啲不同嘅串流啦。咁你係可唔可以數一數你嘅履歷咧？幫過啲咩串流嘅外國電視係做過 Stun Woman 咧？ 我有帮过Netflix 啦，有帮过 Apple TV， 有帮过 AMC 咁样。咁系啦，我而家有拍过最近系一套叫做《白日青春》嘅电影啦，系个香港嘅新晋导演嘅戏，咁有黄秋生做主演咁样。 OK， 嗱，但我想数下你嘅履历先，因为我咧都系嗰啲串流精嚟嘅，我睇好多串流电视嘅。咁我知道你咧系帮呢个 Apple TV 咧就系做过一个 Stun， 即系 Stun Woman 啦，咁就系呢个 Foundation 啦。我睇晒 Foundation， 你系边个 episode？ 你喺边一场嘅场口？里面咧系出现过 啊！我系喺第一集嘅，然后第一集有一个大爆炸，咁嗰个大爆炸入边咧，我就系其中一个被引爆喺个太空舱嘅。咁因为嗰啲即系其实一好快一秒就闪过噶啦，所以可能就算睇咗都我哋做呢啲特技人咧，好多时候就好模糊咁样就带过咗，然后大家都唔会点样留意到。 系，同埋第一时间就死咗噶啦嘛，掉咗噶啦嘛。 系啊， 通常都系咁噶嘛。我好中意睇 Foundation 啦，因为系一套 sci-fi 嚟噶嘛，咁所以我真系要插翻嚟睇下第一集。第一集系近开头啊，定系尾啊？ 近中间啦。 近中间系嘛？我睇翻第一集，我睇下到底认唔认到你，同埋睇下你点死法。 好啊， 睇你点死， 系啊， 点死 ？OK， 你话六年前入行，你点样入行噶？你系咪细细个已经即系学功夫啊，成噶啦？ 我细细个六岁嘅时候咧，就喺小学有参加啲课外活动班咁样，咁我就有打跆拳道同埋北派少林啦功夫，然后。我就發覺啊，呢樣嘢我都係一直有 keep 住做嘅，從六歲即係無論我去到邊都會有 keep 住去學然後我自己又好中意，咁但係冇諗過可以係一個行業嘅以前，因為係咯，好似嗰陣都冇識人係做呢一行嘅，咁喺香港又真係冇乜接觸到呢個行業嘅人啦，咁我係機緣巧合之下喺愛爾蘭嘅時候就有一套就叫做《方圆》啦，就冯德伦做导演啊，吴彦祖做主演嘅一套美剧，就喺嗰度拍到喎。然后佢哋就有个即系 audition 啦，即系揾唔同嘅演员咁样嘅时候，我先发现，咦，原来系有个咁嘅行业噶，原来系可以咁样入行噶。咁我就尝试去嗰啲 audition 啦，然后就又入一个电影做特技嘅学校咁样去学一啲。即系嗰啲特技需要有嘅嘢咯， Okay. 我想 day back 翻即系早啲先，因为头先嗱听到阿 Jamie 讲咧，佢系细个嘅时候已经系自细习武啦。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阿 Jamie 细个嘅时候咧，应该仲 man 过我细个嘅时候啊。因为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 ，lesbian 咧 man 过呢个 gay man 咧，唔系咁困难。 一定系啊， 系啊。 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我其实都识游水嘅，咁但系我爸阿妈逼我去参加嗰啲游泳比赛咧，我都觉得哎好辛苦啊，即系好想死咁样，好困难。难，即系点解咧？ 唔系啊，游泳班有咁多哥哥，我一定去。 系啊，但系我 浸亲，我住浸亲我都会去。 但系我唔靓仔啊嘛，我系肥仔啊嘛，即系要喺咁多人面前唔着衫咧，挤晒啲肥膏出嚟，其实我自己都唔好过啊。咁但系其实因为我本身咧真系冇乜特别呢啲即系运动嘅兴趣。其实我想问阿 Jamie， 系你自己已经即系好细个已经觉得哇，即系周围去打下啊，或者去练下功夫啊，即系已经系好有兴趣啊？定系即系有冇一啲咩人系 inspire 你，令到你即系向住呢个方向发展嘅咧？ 我嗰阵咧，其实我可能小学嘅时候系比较怕丑噶，我个人，然后我系比较内向嘅，但系我发现咧，我去即系学功夫啊、跆拳道呢啲嘅时候，我个人系好有自信啦，同埋即系感觉上呢种俾到我嗰种 empowerment 咧，我系好中意，同埋其实。曾经都有入过即是香港跆拳道少年训练队，即是如果继续做下去就是香港队的了。咁曾经有想过去做运动员的，但是都是最后都是在 同啲老師講咗之後，佢哋就話喺度做運動員冇乜出路喎，咁樣咁就變咗冇再去 pursue 嗰件事咯。 嗯、OK， 但係你當你而家即係回想翻轉頭啦，你咁細個咧已經係開始即係習武啦，同埋覺得喺習武嘅過程裡面咧有種充拳 empowerment 啦，覺得即係好自在啦、嗯。平時好怕醜啦，但係到哇即係拳來拳往嘅時候咧，就發覺咦有另外一個即係自己 identity 出咗嚟啊。咁但係而家你 trace back 咧，覺唔覺得自己作為 lesbian 呢個身份咧，亦都可以？即解释到就系点解当其实你做一样嘢，似乎喺传统嘅性别角色上面咧，唔系好衬落去一个咧，即系叫做比较即系纤幼啊、细小啊、身材细小啊嘅一位即系女性身上。 其实我嗰阵咧，我发觉确实系比较少女仔系玩呢一样，即系玩武术或者跆拳啦、啊。但系我嗰阵就发觉我即系当我系做到然后亦都可以做得好好嘅时候，我系好开心。即系可以俾人睇到，即系唔系就咁样你睇落去娇滴滴，但系其实你系可以好有好有 power 嘅咁样。 嗯， 我而家眼前嘅 Jamie 咧，其实真系一个非常之玲珑小巧嘅一个小女孩，我觉得直头系，因为见到佢，我初初即系了解阿 Jamie 嘅时候咧，咁上网睇下佢啲相啊，或者系佢嗰啲show reel 啊，咁嗰啲啦。啊！即系你如果唔系佢开声啊，或者系即系甚至系见到佢真系打嗰啲嗰啲咧，你完全唔会想象到佢系咁打得嘅一个 stun woman 咯。 唔系佢直情个款系俾人觉得系好恰嗰啲嚟啦，系咪？哇！但系佢一喐手嘅时候，你就觉得嗱，因为佢嗰个 show reel 里面咧，我哋转头掟上呢个 Facebook 咧，大家望到啦，佢唔单止系拳来拳往啊，佢耍埋棍啦，仲要飞埋车。飞埋车， 同埋佢每次耍嘅时候咧，系会即系会呵咁样样咧，然之后都 我觉得如果遇到坏人咧，我跟喺 Jamie 后边，我会觉得好有安全感啊。 OK， 嗱，头先你提到啦，其实你嗰阵时因为爱尔兰咧，即系误打误撞啦，咁于是乎就即系入咗行啦，同埋即系参加原来当地系有呢一个咧所谓即系嗰啲即系 stun school 啦，系嘛，即系特技专系即系训练啲特技演员啦吓嘅学校啦。咁你就系要上几耐堂啊？同埋其实做啲咩先攞到证书噶？ 其实咧喺爱尔兰都好似有好似香港动作特技协会咁嘅组织啦，然后即系。做嗰啲老師嘅都係嗰邊嘅一啲動作指導咁樣，咁我嗰陣咧就其實一邊喺度做 KLF 就一邊上嗰個學校嘅啲課程，就好多嘢都要學嘅，譬如要學著火啊、做火人啊、跳樓啊。即系十米高咁样，跳落去。 好惊 啊！ 佢上堂咧系要学点样放火烧自己啦，学跳楼啦。 系啊，但系嗰阵轻松自己。 而家谂翻起，其实都原来其实嗰阵都经历咗几多嘢，因为有时候呢啲完全系都冇谂过自己可以做到嘅嘢，但系就系喺间学校嗰度挑战，慢慢咁样挑战自己嗰啲极限咁样啦。 系咯， 咁又去学碌楼梯啊，吊车啊，跟住真系 好得意呢间学校， 即系要做嗰啲咧，就系所有小朋友都唔可以做嘅嘢。OK， 呢间学校就专教啲小朋友系唔可以做嘅嘢。 完全就系咁， 同埋你要 precision driving， 即系嗰啲飞车嗰啲咧，都系原来即系特技人系你要自己学埋嘅，哇！即系你嗰手车好练得啦， 都得噶，因为佢即系佢系想我哋好多样嘢都可以做到，咁之后到时候。去到片场，突然之间可能要你可能十米跳落嚟，咁你都知道自己系做过，然后有信心去做咁样，系啦，或者譬如有啲系要有人揸车嘅，咁佢哋其实都要过好多唔同嘅标准，即系譬如你有啲系需要有做到潜水啊，咁我都有自己考潜水嗰啲。试啦，然后又要去学骑马，又要去学，即系要过好多唔同关口，先至即系成为一个可以即系成为一个专业特技人咁咯，系。 但系我想问咧，即系你而家又讲得轻松啦，但系头先你话要喺，譬如可能喺十米度跳落嚟啊，又或者要即系令到自己着火啊，你嗰下都会惊噶嘛？咁嗰时你真系唔惊，定系你点样去克服佢啊？ 其实咧真系好惊噶，嗰阵咧系即系十米望落去，我都已经又冇威亚噶，就咁样跳落去嘅啫。跟住去到嗰个高度，咁 平時真係冇乜咁嘅機會啊。咁我個老師就喺我隔離咁樣望住我，佢就話咧：你一定要克服到你自己入邊嗰個嗰、那個 係啦，同埋未同埋未講完就擁咗你落去啊嘛。我都估到啦，其實。 原来是一来就已经咁激动㗎啦，即原来是我以为是即啊首先是 moderate 啲，即可能真係会掉个 Y 啊俾你感受一下先。对，原来冇嘅，即一来就轻轻合合跳落去㗎啦，冇任何嘅帮助咁样。 咁我哋係有步即係step by step 嘅，我一开头就可能平地跳啦，之后就一楼跳啦，就二楼跳去到之后就三楼跳咁样。 哦，逐层 系 系，但系逐层跳都惊噶，大佬。 喂，但系喺嗰个过程里面咧，有冇试过受伤啊？我觉得一定唔多唔少都话皮外伤都一定会有啦，系嘛？ 都有噶，即系譬如我哋咁样跳咧，去到譬如去到第三层咧，都开始少啲学员会咁样咁去跳咁样。咁我自己就好彩，即系跳高楼嗰啲就冇。但系我碌楼梯嘅时候都有试过受伤，因为碌楼梯又系一种，佢话你要学点样碌咧，你真系唯有试碌咁样先至可以。试嗰个动作，咁就都会有啲碰撞咁样，系啊， 系咯。就算我谂你应该会有多啲 pad 啊，即系嚟到去可能护下踭啊、护下膝啊咁样，我觉得一定会有啦。咁但系始终都系碌楼梯嘛，大佬，即系你块面唔可以遮住噶嘛，因为你真系拍紧戏嘛。咁所以都一定会有啲即系擦伤啊，呢样嗰样嘅。 系噶，其实都有噶，不过我哋都会即系做，即系尽量 pad 到自己咁样，系啦。不过始终系会有一个危险性喺度啦。 OK， 咁你喺你从影而来啦，做呢个特技二人嘅过程里面咧，有冇试过喺片场里面咧发生过一啲意外啊？即系譬如我知道，我见到你个 show reel 啦，即系就算同一啲其他嘅演员咧拳来拳往咧，你哋其实已经系夹好晒啊咁样，咁所以即系点到即止噶嘛吓。OK， 又即系用一啲掩眼法咁样啦。咁但系会唔会临场嘅时候咧，嗰除咧本来咧唔系打算执埋嚟嘅，结果系执咗埋嚟嗰只咧？ 我自己都有试过系同人哋夾好，但是去到拍的时候好像太跣了，跟住佢踢我咧，然后真的是咁样跣咗，跟住就跌咗落去。咁本身是有承接拍下来的动作啦，咁但是其实已经 roll 紧噶啦，咁你又不可以继续停啦，咁就企翻起身就继续即系度埋落去咯，即系 要 improvise 啊，执生啦。 是 improvise 執生啦咁样。咁我自己比较好彩咁，但我都有见过我啲同学係受伤脑震荡嗰啲咁。 哇，咁紧要啊。 嗯但係想问啊 Jamie 呢，即係会唔会分享返，即係其实如果要入行啦，譬如今日如果有听众即係听完你，哇咁好玩，日日都试下走嚟死咁样，好似好刺激咁样。即係想入行。想入行嘅话，咁其实对于身形上会唔会即系有要求啊，或者限制啊咁样，即系譬如佢哋会唔会系即系譬如都系 look for 一啲比较小巧啲嘅人啦，定系其实都唔系嘅，就算系肥嘟嘟好似我咁样，即系都我想做一个 stun bear 咁都可以去做一下咁嘅咧。 其实 你碌楼梯，我想象得到好好睇，好似个波碌落嚟咁样。 系啊，成个葫芦咁样咚咚咚 咚。唔紧要，山林陪你一齐碌喺呢啲位， 两个球状咁样系。 都会睇唔同国家有唔同要求咁样。咁我知道好似有啲朋友佢哋系喺大陆拍戏啦，譬如咁佢哋对身高要求都已经要咩167女仔咁样。咁我已经系比较算矮嗰啲嘅。咁但系喺外国好似。好似冇太多呢方面，即系可能因为嗰啲角色比较多元啲，系啊。如果你譬如似某个演员咁，你个身材就系佢嘅同一个比例，咁你就可能直接睇佢咁睇一世噶啦。 咁我哋捉住咗咧，其实有一位咧好有趣啦，即系因为佢嘅职业咧，佢以往喺外国咧，其实系做一个 stunt woman 啦，亦都系参演过好多啲串流嘅电视啦。咁而佢有趣的地方咧，亦都咧佢真正嘅兴趣咧，其实系喺拍 documentary 方面嘅。咁而佢最近咧有一个好有趣嘅 LGBT project， 仲要同呢两年嘅疫情同埋 lockdown 有啲关系嘅。嗱，今日我哋访问嘉宾咧就系 Jamie 嘅。转头一点钟新闻报道翻嚟之后，自己人继续同佢倾下偈啊。About me, I buy my own diamonds and I buy my own rings. Only ring your celly when I'm feeling lonely. When it's all over, please get up and leave. Question, tell me how you feel about this. Try to control me, boy, you get dismissed. Pay my own condo and I pay my own bills. Always 50-50 in relationships. The shoes on my feet, I buy the clothes.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唔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哋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医院面对非常之大的压力，而我哋急症室咧亦都非常之挤迫。所以我喺呢度呼吁大家，如果你唔好彩确诊咗新型冠状病毒嘅话咧，而你病征系好轻微或者甚至乎冇病征咧，请你唔好嚟急症室。因为急症室咧，我哋都唔会安排你入去医院嘅。如果你认为自己仲有需要去睇医生嘅话咧，你可以预约我哋嘅指定诊所，我哋嗰度嘅同事咧系会帮得到你嘅。另外咧，我哋有一个新嘅出院嘅安排，病人喺经过医生嘅临床评估，如果认为适合咧，就会安排佢出院继续接受隔离。我哋希望透过呢个新嘅出院安排咧，可以腾空一啲病床去接收一啲最需要住院嘅病人。我哋預計咧，嚟緊一段時間，疫情依然係會非常之嚴峻，會有好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嚟到醫院嘅話咧，請大家同我哋嘅同事合作，我哋一齊去克服呢一個疫情。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輝。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場，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乃大胜利，害怕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好，咁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 Jamie 啦。咁喺新闻之前咧，我哋就认识紧咧佢点样成为一个特技人嘅一个嘅历史啊。咁但系除咗特技人呢个身份之外咧，其实佢仲有好多唔同嘅兴趣嘅，包括以下落嚟呢半个钟咧，我哋就可以探讨下佢另外一个兴趣啦。 系，不过讲下特技人先吓，因为我觉得即系好少咧，真系接触到咧，真系做特技人呢一个职业啦。咁但系其实你做咗几耐啊？点解唔继续做落去啊？ 咁我就做咗六年啦。咁我最后一即系算系有比较最后一套就系基地，就系 foundation。你头先话讲紧嗰套电视剧，咁我拍完嗰个大爆炸之后咧，就疫情就嚟咗。咁之后我就有突然之间嗰套戏就要停拍，其实停拍咗成年半咁样。 哦、，OK。 嗰段时间系啦，咁嗰段时间其实成个行业都停晒，咁大家都系好困难嘅。跟住嗰陣我都唔知一世要做咩，咁我喺嗰段時間就去咗拍，我之後會講關於呢個紀錄片咁樣。 OK， 喂，但我都想八卦，因為我有睇 Foundation， 我都係好睇嘅 sci-fi 嚟嘅。近年間呢個串流咧，咁你即係參與呢、這個即係電視製作嘅時候咧，有冇見過 Lee Pace 啊？ 我其实嗰阵咧就比较少有见到啲演员，因为 系嘛，因为佢喺个电视剧集里面咧系做个 emperor， 即系一个独裁者咁样啦 ，OK， 咁啊统领好多个即系不同嘅星系咁样啦，咁但系咧呢套电视剧集出现咗之后咧，其实好多人咧都好即系尤其是 LGBT 咧好中意佢，因为呢一个嘅独裁军咧，佢有趣嘅地方系咩咧？佢好身材啦，好身形啦，同埋成日唔着衫啦。 重点 系啦，所以突然间变咗 LGBT 界别里面嘅 sex idol， 所以 that's why 我都要八卦问下，到底 foundation 有冇见过呢一个独裁军咁样咯？咁通常系嘅，即系未必一定会见到嘅、 我拍紧嗰、那个动即系做紧动作嘅时候，佢喺另外嗰一组嗰度做紧文戏咁样。 OK， 咁但系其实即系呢一行咧嘅行头咧，会唔会其实同呢一个咧所谓职业嘅运动员咧个生涯都好似？其实就系嗰寿命系会好短咧。 其实都系有一个寿命喺度啦。咁我觉得好似去到大概女嘅 特技员，可能做到大概四五十岁。 哇，可以做到四五十岁啊，都好劲噶咯！你知好多而家职业运动员咧，三十几岁要你退休嫌你老噶啦嘛。 我知啊，系好惨啊！但系我个老师咧，其实佢咧好劲噶，我即系视佢为偶像。佢系生完 B B 第二日就即刻喺个片场拍紧动作戏啦。 系嘛？但系外国嗰啲女人唔同噶，即系你知中国人咧生咗之后，跟住又要坐月啊，又要呢样啊，又要保养身子啊。咁但系外国啲咧，一生完咧就即刻咧，好似回复正常，好似冇嘢发生过，冇生过咁样嘅，好唔同。 虽然都放足一年假， 但周围玩，周围玩嘅。吓，即刻飞嘅咁样。但我想问一下，嗱，你因为即系特技员啦，其实职业本身咧就好富危险性啦。OK， 咁你哋作为职业嘅 stunt woman 咧，要去买保险系咪好困难嘅？ 我就冇买 嘅。吓？哦，你做特技员，但系你冇买保险啊？ 但系个即系我哋个片场佢哋系有买保险，即系我哋喺嗰度出事就会即刻送医院啦。 哦 ，OK， 佢哋就帮你买，但系你自己就冇额外帮自己买。 系自己冇额外。 系咯。因为呢啲即系相起上嚟嘅时候咧，基本上真系可以好大件事噶嘛，系嘛？ 嗯 ，OK， 好啦，咁今日好有趣啦，我哋就即系破天荒同大家咧第一次咧就捉住咗一位自己人啦，咁就系 Jamie 啦，就话俾我哋知啦，当年咧佢喺爱尔兰咧就误打误撞咧就入行做咗呢个 Sun Woman 啦，咁大家不妨咧可以睇下佢嘅 show reel， 哇，真系好劲，有啲咩可以揾佢帮手出头？ 得 噶，系啊。OK， 但系佢啊，最近咧，因为呢个疫情期间咧，于是乎咧就翻咗嚟香港啦，暂时嘅香港定居啦。咁但系咧，我认识佢咧，就因为喺有一次嘅即系电影分享会嘅场合里面咧，咁佢就 show 咗佢一个嘅 project， 就一个好有趣嘅 documentary 嚟嘅。个 documentary 嘅名咧就叫做安全距离，英文就叫 safe distance 嘅。咁啊，同 LGBT 社群有关啦，亦都咧就系同呢一个 lockdown social distancing 呢两年间我哋已经好习惯嘅一样嘢，你都有关。Jamie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个 project 嘅背景啊？ 咁其实就系咁嘅。呢、這个 project 嘅背景就系喺英国嗰阵啱啱有呢个疫情啦，嗰阵仲未有 vaccine 嘅时候咧，喺嗰边亚洲人遇到嘅我去记录喺英国嘅LGBT 华人嘅一啲生活咁样，系啦。咁我点解做呢、這个纪录片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是。当时候我自己都在英国住嘅，都有受到一啲歧视嘅行为啦，然后遇到一啲自己人，跟住都同我讲有个 friend 系俾人打咁样，同埋咁就发觉哦，原来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故事系冇被报道嘅、哦，咁样就变咗我就想记录佢哋，然后即系同埋疫情期间都大家面对紧好多唔同嘅问题，我哋可能 LGBT 群体会有另外一层即系额外嘅问题啊，婚姻啊，异地嗰啲，其实系可能普通人会好容易就过到个关，但系我哋又要层层咁样去打破一啲即系 枷锁啊，同埋 政策上系啊枷锁，系啦系咁样先至去可以系啦，所以我就。做咗呢个纪录片咯。 OK， 咁所以虽然呢、這个即系 documentary 呢个 project 啦，访问嘅 project 啦，就系以疫情啦作为嗰个背景 context 啦，但其实亦都唔系净系讲紧疫情里面嘅社交距离嘅，亦都系讲紧尤其是 LGBT 啦，喺呢段日子里面咧，即系从佢哋故事，从佢哋访问之中反映咗咧，即系作为一个弱势社群咧，其实本身佢哋同呢个主流世界都有一个距离，有个 distance 噶啦。咁啊，从中希望喺佢嘅故事之中咧，可以反照到啦，到底现存 LGBT 嘅朋友啦，喺唔同嘅城市里面，佢哋面对紧嘅生活嘅困局系嘛？ 系啊，系啊，就系咁。 OK。 Thank you 。OK， 咁但系嗱，你讲下话，即系喺疫情期间咧，你嗰阵时喺英国啦，你作为一个即系亚裔嘅面孔啦，你都即系受过歧视，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实际遭受到啲咩歧视？ 咁其实我嗰阵系喺伦敦买紧嘢食嘅时候咧，咁就有一几个好似。几个人白人嚟嘅，然后就对住我讲粗口，同埋话你有呢个 virus， 你哋即系讲啲咁嘅嘢。咁我就其实我就冇点样去同佢有正面冲突啦。咁但系我就即刻离开咗嗰个现场，费事同佢有太多拗叫咁样。 系啦，哇！佢哋真系唔知定啊，唔识死啊，真系去撩你啊！ 佢真系见你好恰啊，去但佢 系啦，真系唔识死啊！ 嗨咁样， 唔使嗨咁样，直情系呢个手提电话睇一睇我 show view 先啦、啊。 咁牙斩斩咁样。但系呢个系真嘅，即系喺尤其是上年咧，疫情最严重嘅时候咧，世界各地呢个排华情绪咧都系好严重。我都即系识一个朋友咧，有一个类似嘅真实经验啊。咁其实咧就系香港电台嘅旧友同我一齐入行嘅陈汉之啊。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 Jennifer 啦、哦？其實佢已經移民咗，係、哦、嫁咗去呢一個巴黎多年噶啦嘛。咁佢有兩件啦。咁佢個女咧，有一翻完學之後咧，喺上年嘅時候就翻嚟同阿媽咪講，佢話：我俾人 bully 啊，媽咪，你知唔知佢哋改我個咩花名啊？就係兜口兜面同我講 coronavirus 咁，即係連諗嗰個趣致啲啊，再尖酸刻薄嘅啲嘅即係花名都冇啊，淨兜口兜面同佢講 coronavirus。因为佢系， 其实我咧， 即系亚洲面孔咧，咁一定有啲咁嘅歧视。 嗯，其实我都即系想分享，因为你话如果系欧洲国家，譬如英国或者系巴黎，我觉得啊，可能相对都冇咁 surprising。即系我听到咧，其实反而即系加拿大，我嘅家乡啦吓，即系加拿大系一个咁多元文化嘅国家，咁多移民，而一直以嚟呢，即係喺嗰边呢，种族歧视呢係一个好严重嘅罪行嚟嘅。我哋由细返学，学校都要教到我哋绝对唔可以种族歧视。啊，咁其实我一直喺嗰边生活呢，我都觉得啊，即係都冇话係有好严重嘅问题啊。但係今次呢一个疫情呢，的确係唔知係咪令到有一啲人本身有一啲情绪嘅呢，突然间谷晒出嚟，涌晒出嚟。即係我都好 surprise， 我见到我好多加拿大温哥华嗰边嘅朋友咧，都有类似嘅经历，直头系喺市中心啦，突然间有个男人，即系可能见到我几个朋友都系亚裔面孔咁样喺度行倾偈，即系可能会用翻自己嘅母语咁样喺度讲啦。佢系突然间即系喺你行过嚟，好嬲咁样讲话：你哋带咗呢啲病毒嚟我哋国家，唔该你翻去你哋自己嘅国家。咁但系我啲朋友全部都系加拿大人嚟噶嘛？咁我就想问一下 Jamie， 咁其实喺英国嗰个情况又系点咧？系咪即系都嗰、那个发生呢一样嘢或者呢啲咁嘅冲击嘅比率都高嘅咧？ 咁嗰陣咧，其實係講緊2020年嘅三月啦。咁就個疫情就係好嚴重，咁可能大概講緊每日係人確診，然後又報道緊好多人死，咁同埋好多人又喺度封，即係 pandemic 咁樣。咁就我覺得係有好多一啲好多怨恨嘅情緒喺度，佢哋又冇乜點樣去處理啊。然後咁我身邊即係有朋友咧，係譬如香港去嘅自己人啦，佢就同我講佢係真係俾人打嘅，跟住佢同一日咧，佢有兩個又係香港去嘅自己人，同一日都係俾人打，但係其實佢哋好多即係淨係有一個上咗報紙啦，另外兩個都冇俾人發現咁樣，咁即係本身係都除咗即系暴，即系除咗系即系俾人打嗰啲，都仲有语言暴力啊，有其他方面嗰啲，即系对心理上都系令到嗰个气氛系有啲沉重咯。当时候， 嗱、okay. 我觉得即系呢嘅种族嘅情绪咧，同埋歧视咧，一直都喺度嘅吓。以前只不过系冇事冇干嘅时候咧，就摆喺啲地毡底嘅啫。咁但系咧，一有个借口嘅时候咧，就涌晒出嚟啦，洪水猛兽咁样啦。咁但系喺过嗰两年咧，你做嘅呢一个 documentary 嘅 campaign 咧，就叫做安全距离啦 ，safe distance 咧。除咗係一啲排華情緒啊，甚至可能係膚色上面種族嘅歧視之外咧，因為你特定都係想即係訪問一啲即係LGBT 社群啦，咁會唔會喺個過程裡面有啲嘅故仔、有啲嘅故事、有啲真實嘅經驗都話俾大家知？其實原來喺呢一個 lockdown 喺呢一個社交距離嘅日子裡面咧，其實統治社群咧，佢哋要額外承受更加多被 isolated、被孤立嘅一啲情況。 有嘅，咁。因为有好多有好多时候我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因为这个疫情之下是有对 couple 是分开了，一个在大陆一个在英国这样。那很正常的情况他们其实结婚这样就可以在一起。但是他们就是因为这件事就变了没办法了。那是后来去到有一个香港，你哋之前有访问过，有一个香港创办嘅远距离结婚，即系线上结婚嘅呢个服务咧， 即係去到今年即係一月，佢哋先至有辦法通過呢個去做註冊啦，咁樣咁就變咗可以係翻埋一齊啦。咁即係好似呢啲都係政策上帶出嚟嘅一啲困難位，係啊。 係，同埋我諗喺呢一個疫情嘅情況底下，你最想就係可以同即係身邊啊，尤其是屋企人啊，可以喺埋一齊啦嚇。咁但係即係一對相戀嘅人，除咗要分隔異地之外咧，其實真係諗唔到有啲咩其他方法，我哋真係可以喺 legal 上面可以攞到一個即係正確同埋被認定嘅 status， 讓我哋一齊可以喺同一間屋裏面咧，同一個嘅地方去面對呢一個咧，即係眾多疫情嘅未知啦，同埋恐懼啦咁樣。咁係好困難嘅亦都会唔会喺你做访问嘅过程里面咧，访问到唔少咧系新离开香港而去到外国定居嘅一啲即系同志嘅移民咧？ 嗯，都有噶，就系头先我同你讲有俾人打嗰、那个，咁佢就其实我哋 LGBT 好多人都好想为自己社群做一啲嘢噶，咁譬如佢其实自己系一个武术老师嚟噶，咁佢就喺伦敦做咗一个 LGBT 智慧术训练班，就免费去教啲LGBT 嘅人去点样去保护自己啊，咁样，同埋即系有好多其实有香港或者是其他地方移民过去的 member 都好想继续为社群出一分力咁样，咁就有咁、那个纪录片都有访问到佢哋系点样做啦，有啲系艺术上嘅创作啊，有啲系舞蹈表演啊，系啦，有唔同方面嘅。 咁都几好啊，因为我觉得而家好多即系啲外地嘅新移民咧，其实佢哋都开始去组织自己所谓香港人嘅一个社区啦，互相互助啦。我觉得其实 Jamie 你都可以考虑一下。在香港可以开一开办，尤其是那些咧准备去世界各地不同地方定居的朋友咧，教下佢哋啲基本嘅智慧术啊！即系香港，我觉得唔系冇恐同情绪，但系至少咧暴力事件咧，相对于外国咧，即系其实系微乎其微嘅。咁但系去到外国咧，尤其是可能去到偏远嘅一啲即系区域嘅时候，你真系唔知道会唔会遇上一啲咁样嘅恐同暴力嘅。咁我觉得真系吓、有翻两招喺手啦，即系嗰只唔系话主动出击嘅，而系喂 defense 啊嘛。去保卫自己都要咯，开班啦、你。 系啊，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可能个心入边会安定啲啦。遇到呢啲情况唔会太惊咯。如果 系啦，除咗智慧之外，亦都喺呢个疫情嘅期间可以强身健体嘛，都系抗疫嘅一种嚟噶。 系除咗要好似阿 Jamie 咁打得之外，都要好似佢嘅 EQ 咁高啊！你睇下佢全程嘅访问咧，佢嘅答案都系非常之斯文啦，同埋佢永远咧个声线咧都系令到我哋听得系觉得非常之舒服。但系其实咧佢系非常之强悍啊！大家一定要睇佢嗰个 show reel， 佢哇你见到佢嗰啲嘿哈嘅时候咧，完全系两个人嚟。 哇！佢喺度 系 嗰碌棍。嘅时候话真系吓到我啦，我净喺度谂系咪同一个人嚟噶？唔系啊嘛，嗰个其实系 Jamie 嘅替身嚟噶，系嘛？ 即系替身替上替身 替上替啊，咁样咧。OK， 咁即系仲有冇一啲有趣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咧？喺你呢个即系访问嘅过程里面 啊，系啊，就系、是、其实佢系疫情之后拍嘅制作啦，跟住嗰阵嘅疫情咧，其实系一个系啦，即系唔其实你系唔可以去见其他人嘅，除咗即系嗰阵英国除咗三样嘢，就系、是、你出街买嘢，你出去做运动，或者系另外一个系去医院，或者即系总之系叫做 essential 嘅，你先 系啊。我记得上年咧喺年尾即系接近圣诞嘅时候咧，直情好似英国出咗个 policy 咧，你就系唔可以回乡探亲啊。几惨啊！即 系 你知，其实你自己嘅乡下，可能喺啲南部啊、较偏远北部嘅地方啦，咁好多都系老人家嚟噶嘛，过时过节，然后所有嘅孙孙啊、仔仔女女啊，都唔可以嚟探自己咧，其实真系好惨。 嗯，系啊，跟住所以就系喺嗰段时间咧，咁我就系、是、我哋个团队就谂咧，点样可以去接触呢班人去访问佢哋咧，就变咗我哋去咗好似约一个人去出去行街，即系去做运动咁样，一起去散个步，咁就喺嗰段情况之下就拍咗呢个纪录片出嚟咯，即系去约唔同人出嚟，其实去做运动之余就访问咁样倾偈，系就用呢啲唔同嘅方式就令到呢样呢、這个创即系 拍摄到呢个项目咁样。 系噶系噶，即系呢个 lockdown 期间，每个人都要好即系被觉得系 isolated 嘅感觉啦。咁但系透过呢一种嘅互助嘅形式咧，让大家觉得就系话系 isolated， 咁但系即系我孤单，但系我并不 lonely， 因为喺我身边仲有好多愿意即系伸出援手、互相互助同埋推金送暖嘅朋友，咁系好唔容易同埋好难得嘅事嚟嘅。OK， 咁希望你呢一个嘅 documentary project 好快可以有机会可以拍成一个，即系无论系微电影也好，又或者系真正可以喺某啲地方可以放映嘅 documentary， 让更加多嘅朋友知道喺世界各地近呢两年间咧，面对呢个疫情，同埋作为呢一个即系 LGBT 性身份嘅朋友，到底其实佢哋嘅故事系点啊？ 嗯，好多谢你， 好嘛 ？OK， 今日好多谢阿 Jamie， thank you， 多谢大家。 Attracted to things that'll bring the trauma. Overseas, yeah, we trying to stop terrorism, but we still got terrorists here living in the USA, the big CIA, the Bloods and the Crips and the KKK. But if you only have love for your own race, then you only leave space to discriminate. And to discriminate only generates hate. And when you hate, then you're bound to get irate. Yeah, madness is what you demonstrate, and that's exactly how anger works and operates. Man, you gotta have love just to set it straight. Take control of your mind and meditate. Let your soul gravitate to the love, y'all, y'all. People killing, people dying, children hurt and you hear them crying. Can you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And would you turn the other cheek? Father, Father, Father, help us. Send some guidance from above. These people got me questioning. Is the world insane? If love and peace is so strong, why are the pieces of love that don't belong? Nations dropping bombs, chemical gases filling lungs of little ones with ongoing suffering as the youth are young. So ask yourself, is the loving really gone? So I can ask myself, really what is going wrong in this world that we living in? People keep on giving in, making wrong decisions, only visions of them dividends. Not respecting each other, denying thy brother. A war's going on, but the reason's undercover. The truth is kept secret, it's swept under the rug. If you never know truth, then you never know love. What's the love, y'all? Come on, I don't know. Where's the truth, y'all? Come on, I don't know. Where's the love, y'all? People killing, people dying, children hurt and you hear them crying. Can you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And would you turn the other cheek? The world on my shoulder. As I'm getting older, your people get colder. Most of us only care about money making. Selfishness got us following the wrong direction. Wrong information always shown by the media. Negative images is the main criteria. Infecting the young minds faster than bacteria. Kids wanna act like what they see in the cinema. Yeah.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values of humanity?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fairness and equality? Instead of spreading love, we're spreading animosity. Lack of understanding leading us away from unity. That's the reason why sometimes I'm feeling...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美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总值$35,000,000的军事援助，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进行的军事行动。布林肯在声明中指出，根据总统拜登的指令，他授权国防部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防御武器方面的援助。 報道話今次是美國繼去年先後向烏克蘭追加總值$6,000,000及$2,000,000的兩批軍事援助之後採取的進一步措施。自去年以來，美國向烏克蘭提供的軍事援助總值超過$10,000,000。歐洲各地出現反對俄羅斯揮軍烏克蘭的示威，英國國務部官員表示，英國和另外25個國家都同意向烏克蘭提供更多武器及人道主義援助。法國就在英倫海峽扣押一艘俄羅斯貨船，指該貨船屬於一間被歐盟視為制裁目標的公司。報道說，包括法國、意大利及匈牙利在內的更多歐洲國家表態支持將俄羅斯排除在用於國際銀行支付的系統。烏克蘭官員就指，西方國家的制裁行動至今未有針對俄羅斯的能源部門，認為應該擴大到石油禁運等範疇。入境處表示，接獲3名在烏克蘭的港人求助，已經即時提供相關資訊，並且按他們的意願透過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提供可行協助。入境處說，已經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及大使館了解情況，會繼續與求助人、公署及大使館保持密切聯繫，繼續留意事態發展及積極跟進事件。入境處提醒當地港人應該注意人身安全，如果需要協助可以致電入境事務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24小時熱線1868，或者使用入境處流動應用程式以網上數據致電1868熱線求助，並且留意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在網頁上就包機折返的事宜發出通告。政府調整檢測安排，包括以快速測試取代部分強制檢測。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政府依然是採用圍堵策略，但考慮到目前情況要重點圍堵。另外，政府更新完成隔離及檢疫標準，等候入院的感染者及家居檢疫的密切接觸者，若果已經接種至少兩劑新冠疫苗，在接受檢測陽性或者家居檢疫起計第六日及第七日，連續兩日快速測試結果陰性，可以提早完成隔離或檢疫。當局相信這些人士的傳播風險較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有一两阵薄雾。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小白，星期六日去边啊 ？Kitty， 边度都唔去，留喺屋企。芭比咧？ 留喺屋企最好啊，可以打个电话问候大家。疫情期间多啲留喺屋企，唔好周围去。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陪你度过每一刻。 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助理教授李希。 我哋嘅经验啦，知道呢个新冠状疫苗喺个敏感科嘅病人之后就非常之安全嘅。咁多病人嚟啦，多过98% 嘅病人咧，我哋都觉得系安全咁打嘅。好多病人好担心，喺打完之后出小诊就自己唔打啦，就一定呼吁千祈唔好咁样。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医院面对非常之大的压力，而我哋急症室咧亦都非常之挤迫。所以我在呢度呼吁大家，如果你唔好彩确诊咗新型冠状病毒嘅话咧，而你病征系好轻微或者甚至乎冇病征咧，请你唔好嚟急症室。因為急症室咧，我哋都唔會安排你入去醫院嘅。如果你認為自己仲有需要去睇醫生嘅話咧，你可以預約我哋嘅指定診所，我哋嗰度嘅同事咧係會幫得到你嘅。另外咧，我哋有一個新嘅出院嘅安排，病人喺經過醫生嘅臨床評估，如果認為適合咧，就會安排佢出院繼續接受隔離。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新嘅出院安排咧，可以騰空一啲病床去接收一啲最需要住院嘅病人。我哋預計咧，嚟緊一段時間，疫情依然係會非常之嚴峻，會有好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嚟到醫院嘅話咧，請大家同我哋嘅同事合作，我哋一齊去克服呢一個疫情。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輝主持《機人》。 日理萬機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次 Gaining News。Gallup 民意测验中心表示，认同自己是 LGBT 的美国成人增加至 7.1%。这个是2012年来 Gallup 首次开始调查有关数据的时候的两倍。Gallup 在声明当中表示，年轻人逐渐成年，包括了他们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在这个时候，美国人对男同性恋、女同性恋、跨性别族群的接受程度亦都越来越高。而 LGBT 个人享有越来越多的法律保障。作为收集人口统计资料的一环， Gallup 在所有的电话调查当中访问美国民众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否是异性恋、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或者其他异性恋以外的身份。受访者亦都自愿提出任何其他取向或者性别认同。2021年有12000人接受调查，当中有 83.6%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是异性恋，而有6.6% 的人就没有提供答案。这项调查在2012年开始，当时自认是 LGBT 的比例是 3.5%， 此后这个数字一直稳步上升。整体而言，1997年到2003年之间出生的美国人当中，有 20.8% 或者五分之一自认是 LGBT， 这个大约是千禧世代 10.5% 的两倍。千禧世代在这里的定义是生于1981年去到1996年，而生于1965年至1980年之间的比例是 4.2%， 生于1946年至1964年就是 2.6%。 著名导演同资深演员楚原早前离世，享年87岁。楚原生于演艺世家，原名张宝坚，是著名粤语片红星同资深演员张活游的儿子。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横娱乐圈，能导能演兼能编剧。楚原是1954年客串演出《云娘》，之后执导父亲主演的《可怜天下父母心》打响名堂。他先后执导过8部电影，题材包罗万有，其中1972年的《爱奴》更加大胆挑战奇情古装女同性恋的题材。这一套电影是讲述一名女子利用自己进行复仇的故事。当时不单止跟随了邵氏的武侠片潮流加入了武打元素，最特别的是复仇者由何丽丽饰演的爱奴的其中一个仇人爱上了自己，而她是妓院的老板娘春衣。影片有当时罕有的女同性情欲刻画，而重点亦都有放在爱奴和春衣复杂的情欲和爱恨关系上面，可以话是对当时电影一个大胆负颠覆性的处理。这节的 Gaining News 报道完毕。 唔該曬 Tanner 啊！頭先 Tanner 喺 Gaily News 上面咧提到一個咧好有趣，美國做嘅一個polling 啦 ，OK， 咁就發覺喺過往嘅十年裏面咧，就係、將自己 identify 又或者係自我認同為咧就係、非直人，而係 LGBT 嘅一份子嘅咧，居然係 double 咗啦！ 哎呀，好多啊！ 翻、了一番， 系啦，咁就原来过十年里面咧系增加咗咧系 7.1% 啦。大家觉得哦，七点一个 percent 唔系好多啫，但系记住，原来 7.1 以外咧，仲有 6.6% 嘅人咧就系、不置可否嘅， 唔代表佢哋 即系打明噶啦。若果问你，你系直定系挛啊？然后跟住不置可否咧，即系话你直嘅有限啦。其实讲真，如果你系你呢个答案嘅话，系咪先？ 系啊。同埋咧，即系你要知道，即系呢一个数字比之前咧系即系已经 double 咯。最近咪好兴咩讲话咩几何级上升嘅，即系可能嗱，大家要注意，可能即系系自己人嘅人咧，可能真系几何级上升越嚟越多噶。 系啦，唔同嘅地方就系呢一场唔系瘟疫吓、OK， 但系只不过系勇敢地愿意出柜啫。 冇错。 咁而喺咧美国咧当地咧有一个咧恶名昭彰又系非常之反同嘅一个 church 咧，就叫做 Universal Life Church。咁啊，拎咗呢个报告出嚟啦，然后跟住喺社交媒体话，危言耸听话，哇！以呢个几何级上啊，我哋可以预计咧，2047年啊 ，everyone will be gay 啊，所有人都会变 gay 啊，咁样 黐线， 唔系咁啊，几好啊！我希望佢啊，呢个预言系真系成真啦、 啊，啱啊！真系有咁嘅一日嘅话，你咪试下做少数嗰个滋味咯， 系啦。Everyone 冇少数添啊 ！Everyone will be gay 啊！冇啊冇啊冇啊！ 系 啊，全部 系啊！我哋变成唯一啊 ！OK， 黐线嘅。咁但系其实当然咧，就系唔会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挛人会多过即系直人嘅。只不过就系话喺呢一个，尤其是喺美国啦，系近呢五年至到十载啦，嗰个社会气氛，尤其是系对于 LGBT 题材咧，个透明度高咗。唔系话当地冇呢一个反同嘅政策，不平等嘅待遇，又或者冇一啲恐同嘅即系情绪，其实越嚟越多。你见到嗰个右翼。同埋即系嗰个新纳粹主义嘅抬头咧，其实基本上咧就越嚟越犀利嘅。咁但系都证明咗咧，其实社会宽松咗咧，系多啲人愿意去 come out， 以前唔敢 come out 啫，而家愿意 come out 啫。所以其实唔系突然间多咗、而系话愿意认嘅朋友多咗，咁系争好远 都 系嘅。 系啦，越嚟越多人勇敢咁行出嚟啦。对于即系 LGBT 社群啦，甚至乎系全世界啦，都系一个好消息啦。不过讲起好消息咧，另外听到最近有一个好消息咧，就系即系艾滋病嘅治疗咧有一个新嘅突破。就系、嗱，过往咧就话即系好多即系讲法啦，都话系艾滋病好大机会咧都系一个不治之症啦，最多只不过系可以将佢嘅病毒量减到最低，而系不可以不被侦测到啦，又或者唔会传染。咁但系最近咧有一个新嘅案例咧，就系、有一个女人咧透过输送呢一个脐带血嘅干细胞咧，就居然咧将佢自己嘅艾滋病咧治愈咗。咁呢一位女士咧，佢本身咧其实就系有艾滋病啦，但系佢后屘咧就罹患咗另外一个疾病嘅，咁就需要进行一个干细胞嘅输血啦。咁今次咧就系、用咗呢个脐带血啦，输完之后咧。竟然咧，真系佢嘅病毒咧跌到系完全系 detect 唔到嘅水平，已经过咗几个月啦。咁同埋过往如果系即系用骨输送骨髓嘅话咧，通常咧嗰啲人咧都会系十分之虚弱啦，亦都会有好多排斥啦。咁但系今次用呢一个脐带血嚟输送咧，哇！佢做咗手术之后咧。三个礼拜之后就出咗院啦，咁就而且咧就已经系宣布治愈咗，成功治愈咗呢一个艾滋病，咁、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消息。 嗱，全球嘅即系同志社群啦，被呢、一个艾滋病嘅蒙蔽啦，其实系缠绕咗同埋诱轮咗我哋咧，已经系哇好多年，由八十年代初开始啦。OK， 咁我觉得系时候咧，即系科学应该要去到一个昌明嘅地步咧，能够可以令艾滋病成为永远嘅过去啦，亦都寄望啦喺呢个疫情嘅情况底下啦，而家最近香港咧好多朋友开始。即系要关心就系嗰个口服嘅抗疫咧药物咧，几时我哋吓有得可以试下，同埋其实系咪真系 work 啊咁样啦吓 ？OK， 咁所以都系有好多嘅期望嘅，希望即系呢啲依家都能够可以成真啦。 Come on。 咁啊 ，let's talk about sex 咧。嗱，咁啊，今日嗱 讲 sex 啫，你唔使口震嘅。 系啊，你知唔知？因为最冇啊嘛，即系好一 太耐了， 距離越嚟越遠啦，越嚟越遠 啦，好 陌生啊！對呢樣嘢，所以即刻窒咗啊！咁但係咧，最近聽到有一個，唉，我都唔知係覺得係好笑啊，定係即係都戥佢有少少慘嘅。咁其實係都同香港有關嘅喎。咁就話說有一位香港嘅男士，咁佢就上網睇到，咦？原來喺鄰近嘅台北市啊，咁就有一間即係好出名嘅醫院咧，就即係可以幫男性嘅一個部位咧，就可以進行一個做變大嘅手術。咁即係你知啦，好多男士咧，即係都好緊張自己嘅尺寸嘅，咁就即係都想用啲方法就即係增高咁樣啦嚇。咁啊， 增高 佢就 即係將個位置移高啲啊。咁好奇怪喎、啊，增長啫係嘛，唔係增高。增高真係驚嗰件事，增高上到去大肚腩又真係心口啊，唔得。 係啦，I make it longer 啦。總之就係、是、咁啊，咁啊，於是佢就遠赴咗去台北啦，咁就進行咗呢個手術。咁啊，但係咧就都唔知係因為嗰、那個醫生嘅技能嘅問題啊，定係即係有意外。咁就結果咧就令到佢即係又係手術後即係有啲感染嘅。咁佢就哇覺得好唔舒服啊，又好似即係有少少潰爛嘅情況啊。咁就再去睇醫生啦。咁就醫生咧，唉，真係一個唔好嘅消息。佢今次呢一個手術變大唔成功，不但止，結果仲比原本縮細咗5.4厘。 咁貨不對版啊！ 係啊，即係增長啊，增長就變咗增短咯、啊。 几缩短 ，OK， 咁惨啊！有冇得去消费者委员会度告佢噶？ 我唔知道台北当地有冇啦，呢、這个就 OK。 但系我想讲咧，其实台湾地区咧系好兴咧做呢一方面嘅手术噶，系除咗咧 make it longer 之外咧，其实另外一种手术咧，我喺网上面都睇到人介绍咧，就系、是加入一啲嘅外来物。简单如咧、okay. 就可能即系一啲嘅珠状嘅物体啦，咁啊然之后令到咧喺进行嘅时候咧就会有多啲嘅即系感受啦， 令到对方系多啲嘅快感。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我睇嗰个节目嘅时候咧，就因为咧其实系讲紧咧佢一啲病患嘅，咁啊就话啊有一个男士又系下体唔舒服，咁啊过嚟睇医生啦，哇一睇跟住个医生自己讲，我从来冇见过嘅，因为我哋都知道咧有呢、這个所谓即系双猪嘅呢个嘅情况啦，但系佢形容嗰位嘅男士咧个望落去个感觉咧系一条粟米嚟噶。 咁多粒豬，佢咁多粒豬唔係話， 佢多到係真係好似一條我哋即係佢只會我會用一個粟米去形容佢咯。咁然之後， 其實你做呢一樣嘢都係想啊，即係 sexier 或者即係比較即係個 sex appeal 會好啲。喂，但係其實講真，變到我會覺得似苦瓜咯，係咪啊？即係咁樣嘅情況之下，你仲會覺得係好？ 唔系嘅，各花各眼嘅，你个人冇情趣啫嘛，你个人嘅 taste 唔够 kinky 啫嘛，系嘛？喂，但系讲下下体咯，我有嘢讲。嗱，OK， 嗱，东澳就已经杀科啦，系咪 ？OK， 咁、但系咧，即系东澳咧，今次咧喺众多嘅赛事里面咧，有一个新闻咧，就系、是、有一位嘅即系滑雪嘅参赛嘅 Olympian 啦，就系呢一个来自芬兰嘅。咁佢完咗赛事之后，因为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啦，今次喺即系整个东澳里面咧，因为最初咧个天气咧相当之干，又冇落雨咧，于是乎咧，即系嗰啲滑雪赛道咧就冇雪噶嘛，咁所以要做人工雪嘛。咁但系去到后期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天降大雪。咁所以就冻都好紧要。咁原来呢个芬兰嘅即係滑雪嘅运动员呢，咁参加呢一个长途赛事嘅。咁到接近终点嘅时候呢，佢就话啊唔掂啊，我发觉我有冻伤。咁啊跟住啲医护人员啊，你边度有发现有冻伤？嗰度啊。嗰度 咦，冇保暖。 嗰度， 但系唔系噶，应该要着好多衫、好多裤咁包住自己。我见嗰啲滑雪选手啊，或者做嗰啲花式嗰啲咧，系着到成只肿。 唔系，但系通常你见到佢系上身咧，就着到好肿咯。咁但系为咗下面咧，你双脚咧，即系 agile 啲啊，即系灵活啲啊。所以其实下面其实都系一条 track 裤咁嘅啫。其实下面唔系着得好多噶。咁所以可能亦都系因为咁，然后即系天降大雪，突然间又好冻咧。就发觉自己有冻伤，然后冻伤就啱啱零舍就喺嗰个部位， 咁虽然佢啱啱发现有冻伤啫，你知道好严重噶嘛冻伤，如果你唔即时处理嘅话咧，其实你嘅细胞同埋肌肉会坏死噶嘛，啲组织会坏死噶嘛，跟住就唔用得噶啦嘛，咁好大件事啦。咁但系因为佢好早发现，于是乎咧即刻用嗰啲 heat pad 啊，嗰啲即系 即刻解冻， 即刻解冻。即系解冻，我哋试得多啦，但系未试过同自己嗰度解冻啦，系咪？ 真系雪到硬晒， 咁我就唔知道啦。系啦，咁呢一种硬系唔系好 recommend 嘅硬嚟嘅， 想嘅。 O K， O K， 咁就系东爱咁啦。嗱，临尾嘅时候咧，我都想讲另一样嘢，都有少同呢个 sex 有关嘅。嗱，大家都知道啦，即系上年咧，唔系上年添啊，我谂近呢两年间咧，最大卖嘅一套荷里活电影系边套啊？人人都 讲 Spider-Man， 就系 Spider-Man 啦 ，No Way Home 啦 ，OK， 因为三只蜘蛛仔唔同年代嘅蜘蛛仔都出现咗啦 ，OK， 咁但系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新嘅即系蜘蛛仔就系 Tom Holland 啦。Tom Holland 由开始拍呢个 Marvel 嘅电影嘅时候咧，其实佢已经有一个咧恶名昭彰嘅嘅消息，永远都环绕佢，因为佢永远咧即系无啦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因为可能佢年龄几好轻啦，而家佢都系25岁啫嘛。咁尤其是早年入行咧，佢拍嘅时候咧，接受新访问咧，佢都系将咧唔应该讲嘅嘢咧讲埋出嚟嘅，即系嗰条唔应该讲嘅大桥咧都讲埋出嚟嘅。即系所以咧有个 spoiler 嘅美誉嘅，永远剧透嘅呢条咧真系好麻烦嘅，真系。咁但系最近咧，我已经讲过啦，唔知前一两个星期啊，我未讲过佢最近咧就同另外一个朋友就系Mark Wahlberg 合作啦。咁就讲咗就系送咗支即系嗰啲叫咩 massage gun 咧俾佢啦，佢唔知道系咩嚟啦，咁以为系 sex toy 啦，咁佢以为咧 Mark Wahlberg 对佢有意啦，咁已经系笑柄啦。咁你知唔知最近咧接受访问就讲翻咧就系呢个 Spider-Man No Way Home 嘅一啲拍摄嘅经验，佢讲咗句咩说话？佢话原来三只蜘蛛仔里面咧，嗱我就唔会开名讲系边一个嘅，但系你自己细心睇一睇啊，其中有一个咧系带咗假团啊。系啦，假团啊， 假 pat pat 啊， 哦 ，OK， 系啊， 即系令到自己嗰度就更加圆润， 圆润啲啦， 系啊，因为喂个都着咁紧身衫咧，你嗰度唔够圆润咧，扁啲嘅话真系几难睇噶嘛。咁于是大家听完之后，嗱虽然佢唔开啫，咁但系日后到有 Blu-ray 出现嘅时候，哇，大家逐格望噶啦嘛，到底边一个系假团咧咁样？ 啊，即系嗱，有啲女士就系隆胸，咁就佢就系隆臀， 又唔系真系隆嘅，咁我觉得如果系服装上边可以有少少配搭都 OK， 但我谂我估都系边个？ 你估系边个？你开名，你估啫嘛？ 我估高啲嗰、那个 Andrew Garfield。 系咯，我估，因为其实望埋佢个身形系似嘅，我觉得。 其实大家咧要有一种方法，就系迟啲出翻 Blu-ray， 大家可以逐格睇之外咧，你要睇翻咧呢三只蜘蛛仔咧，佢自己 solo 嘅戏啊，即系以前啲旧戏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你留意佢嘅部位 啊，即系其实系咪好挺嘅咧，好圆润嘅咧，同今集吓个 shape 系咪有少少唔同咧？咁你就知道到底佢系咪戴咗呢个假团。假团好似一种日本料理嘅食谱咁样，假团团肉 啊，即系黑团啲 friend， 系黑团啲 friend， 系啊，因为一定睇得出噶，即系有啲嘢系僭建噶嘛，僭建嘅话一定系同正常唔同噶嘛。 但我真问话咧，而家外国尤其是同志社群咧，戴假团咧，其实基本上已经系好似都几 common 嘅一样嘢嚟噶咯，系咪先？ 系咩？ 即系同有啲女士是可能喺服装上面有啲嘢搞到自己吓丰胸啲，系嘛？即系有啲 push up bra，其实都系达到呢个效果啫嘛。即系你觉得，假团好似好怪咁。喂，但其实另一个部位有好多人都用其他啲方法掩眼法，然后令到嗰样嘢丰满啲啊，大啲噶啦。 喂，但我想问你哋咪冇见过 Coco 个假团咩？我见过。 喂，咁佢做 drag show 就冇得好讲 噶。系啊，呢、這个唔同啊嘛。 而家讲平时出街啊，咁啊咁 anyway， 咁佢哋拍戏嘅，咁佢哋拍戏嘅。 我又想问一下大家，即系你嗱，如果你讲紧呢个团嘅问题，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其实因为我曾经有一个 ex。咧，即系佢都佢嘅团部都颇大嘅，而佢亦都系几自豪呢一样嘢嘅。而佢成日问我最多嘅一个问题咧，就系系咪好大咧？即系个团咁样。咁我就话都系。咁但系我成日都问佢，其实你想表达啲咩咧？话吓，咁你唔赞我噶？我话其实我唔系特别 其实觉得有啲乜嘢即系会令到我好开心嘅一样嘢，即系觉得我唔差咯，即系几好睇咯。咁但我又想即系问，系咪真系咁中意嘅咧？大家 系咁，你有一日未翻到屋企，然后跟住同佢讲，哎，我真系好开心，今晚可以翻嚟同你家庭团聚啊！ 唔系噶，有啲人中意长腿啊，有啲人中意长颈啊，有啲人中意即系其他样嘢都系一样嘅啫。可能真系有啲人中意团团咧。 你中意长颈嘅系嘛？你中意长颈，我觉得你口味好独特嘅。原来你都有另外 kinky 嘅一面，你中意长颈。 长颈。 但我发现咗啊，我见到你哋两个咧，即系除咗头发长咗之外咧，其实连须都长埋，系咪有关嘅咧？ 你戴口罩啦嘛，你出街剃咗须俾边个睇啫？ 唔系咯，而家即系我少少啦，因为其实我喺入行咧，我好早已经留须噶啦，系过咗廿年咧，我突然间剃翻咁样啦。咁但系呢一排咧，觉得自己又冇乜时间去搞自己个头啦，不如搞下自己啲须啦。正如你所讲，就其实日日都戴住口罩噶啦。以往唔系噶嘛，即系嗰啲男士就知啦。如果你真系要去留须咧，喺个留嘅过程里面咧，即系其实有少尴尬尬噶嘛。但其实你而家唔使俾人睇到嘅。你个口罩里面慢慢流咋嘛、 啊、 到有一日 係呀 ,Kit Hill, 我流咗须啦咁样。 我而家成日都系有个认知呢，咦，如果要出街去见人，哎呀我都即刻睇一睇须，但系我睇到半路中途咋。我睇嚟做乜嘢？其实我马上就戴口罩噶咯，佢唔会见到我个样噶咯。 系啊，正如好多 OL 化妆，其实都系化上面嗰橛化眼嘅啫嘛。 系啊，唔会搽嘴唇噶。 系啊，同埋下面甚至粉底你都系两折色嘅添啦，悭翻啲即系化妆费钱啦。你估平啊，系咪先？咁所以打啲唔同嘅方法嚟到去即系应付呢个疫情啦，同埋呢个动乱嘅世界啦。咁希望大家都系最尾讲句啦，即系最比较开心啲就系近呢几日即系天气回暖啦。因为喺即系咁多不利好嘅新闻嘅情况底下，仲要系哇凄风苦雨咧，个人真系好 depress 嘅。咁所以希望大家晒多啲太阳，亦都即系保持互助，关心多啲你身边嘅朋友。咁希望大家都平安啦 ，stay warm 同埋 stay safe 啦。OK，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自己人再见，拜拜。 OK， 拜拜， 拜拜。 When the night has come and the land is dark.And the moon is the only light we'll see. No, I won't be afraid. Oh, I won't be afraid.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So darling.Should tumble and fall, or the mountain should crumble to the sea. I won't cry, I won't cry, no, I won't shed a tear,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Stand by me, stand by me.